戏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一座海南岛，不过山海天，央企震撼制作，鲁能山海天，铜鼓岭的富养林寺，宝林河的壮美风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这些自然之美每天自在畅享。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全系闪耀发售，居住、投资、度假皆为上乘之选。看房专线：13581581683，13581581683。 959资讯快报。 近日，中国保监会发布了《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对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记录和保存保险销售过程关键环节，实现销售行为可回放、重要信息可查询、问题责任可确认。此办法于2017年11月1日起实施。据了解，记录方式可有2种，一是为录音录像同步采集，二是为录音照片投保声明书同步采集。河北省道路运输条例于2017年11月1日起实行，4.5吨以下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汽车可不再申请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河北省道路运输条例的出台，为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道路运输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2017年11月起，全国100余家景区将陆续开始执行淡季票价，故宫、黄山、莫高窟、千岛湖等多家 5A 级景区均位列其中，部分景区直接半价优惠。调价后，故宫门票由旺季的60元调整为40元，降幅超过30%。布达拉宫门票从200元调整至100元，降幅达50%。西藏纳木错的门票从120元降至60元。青海湖的门票从100元调整至50元。九寨沟的门票从220元降至80元。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等等，慢吞。

让我走上有四窄巷，寻梦像扑荒，谁共我疯狂？长夜渐觉冰冻，但我只有尽量去躲。几多天真的理想，

笑人散，再重新相爱到地久天长，一直到海枯石烂，烟消云散，再重新相爱到地久天长。 结束太快。